长相同，仔细晚归的渔夫满载江海情，你是青砖黛瓦的老路，你是故乡尽头的远堤，你是青梅白玉兰古朴兰樱花布，你是世间深处的风铃，难忘故乡，点滴记忆心头流淌，老街在那风轮更埋的地方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中国少年》，车行作词，李欣作曲。